有想过早些把水前行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那枚红旗是前进的先锋，不怕风来雨去，一树一卷，一路有我们满怀自信的笑容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。 什么感觉？什么？

在玻璃窗上。